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温振新、林瑶演播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八回，由温振新播讲。 第八回，新中国进军冬奥会初参赛，面对大挑战。上文书给您说到，第八届冬奥会在美国的斯阔谷举办了，在这之后又举办了4届冬奥会，时间一晃可就到了1979年了。就在这一年的10月25号，国际奥委会通过了名古屋决议，解决了国际体育组织里中国代表权的问题。这个决议可是国际体育组织里中国代表权问题决定性的一步，这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运动员从此将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说实话，日本名古屋这个地方对中国体育界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就在1971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名古屋举行，就因为这届乒乓球世界锦标赛引爆了乒乓外交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从而打开了中国对外关系的突破口。8年之后，名古屋决议也彻底改变了世界体坛的版图。这名古屋决议诞生一个月之后，国际奥委会在11月26号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就在这个决议通过的第二天，中国奥委会宣布中国将参加1980年冬奥会和1984年的夏奥会。这时候距离1980年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开幕还有77天，新中国运动员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消息2天之后可就传到了黑龙江的黑河。当时黑龙江黑河云集着中国最优秀的速度滑冰和花样滑冰运动员，这个消息传到之后啊，这些运动员是奔走相告，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呀马上就能参加冬奥会了。有人得问了，为什么汇集在黑河训练呀？因为那时候啊，咱们国家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室内滑冰场，您要想开展冰上运动，就一定得去最冷的地方。咱们中国东北哪个地方最冷啊？那就是黑龙江的黑河。这地方一般10月初开始户外就能结冰，到了10月中下旬就能开始滑冰了。所以黑龙江黑河是中国结冰最早的城市。有听众得说了，那你要这么说，这漠河新疆的阿勒泰结冰比这还早呢，怎么不去那儿啊？您想想，咱们国家40年前的交通状态能跟现在比吗？现在那可是高铁便达，甭管您是高原是高寒，咱们这高铁说到哪儿就到哪儿。1979年漠河阿勒泰这俩地方那连城市都不算，只有黑河是最佳的选择。去黑河能比哈尔滨提前10天开始冰上训练。当然了，那个时候困难是非常的多呀，您比如说10月份的冰冻得还不够结实，稍不留神呢，这运动员就能掉到冰窟窿里去。所以那时候训练，教练员随身都得带着绳子和木棍，万一哪个运动员掉到冰窟窿里，能够随时赶紧把他打捞上来。 但是对于这些冰上运动员来说，在黑河训练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偷偷的收看原苏联电视台转播的一些冰雪运动的比赛实况，像什么冰球、花样滑冰、速度滑冰。看了这些实况比赛之后，能够揣摩其中的技术，对于当时这些中国运动员来说，提高技术质量，早日能够在国际赛事上取得奖牌，那是最大的目的。这次能够参加冬奥会带来的喜悦和盼望，那是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的。不过话又得说回来，42年前，什么是冬季奥林匹克，什么叫做冰雪项目，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呀，只停留在一个似懂非懂、雾里看花的这么状态。对于那个时候中国冬奥运动员来说，他们自己对冬季项目的认知和能力和国际冬季运动的真实标准，那都不是一个概念。通过这40多年来的努力，咱们今天再回过头来看以往，那是历历在目。咱们中国冰雪运动的成长，就犹如皑皑白雪遮住了来时的路，只有走过去，您回头再看，您才能看得这么清晰。参加冬奥会的中国代表团是1980年1月17号成立的，代表团团长是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李梦华，副团长是中国奥委会副秘书长何振良。您别看这二位先生是这支队伍的正副司令，但是他们启程的时候那真是轻装简从，光杆司令、正副俩人可都踏上征程了。1980年第13届冬奥会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这二位啊可没直奔美国，李梦华和何振良离开北京去了日本东京了。那位说，美国比赛干嘛先去日本呢？这个时候所有的运动员教练员正在日本进行赛前训练呢。那位说，为什么要去日本训练呢？说实话，这是两重不得已。当时中国滑雪选手还是第一次走出国门，对这种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所使用的器械都不太了解，得先学习学习这先进技术和掌握一下这个器材的使用。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要适应适应雪。咱们中国这个天气啊，与这些西欧和北欧相比起来差距非常大。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然而外国这些地方呢，都是海洋性气候居多。这个主要表现啊，就是咱们冬天降雪非常少，气候特别干燥。虽然这些欧洲国家全年的降水量跟中国差不多，也都是600毫米左右，但是它呀分布的很均匀。咱们中国就不一样了，年降水量都是600毫米。您拿咱北京来说，12月、1月、2月这三个月降水加一块也就10几毫米。可是欧洲这些国家到了冬季的降水能够达到100毫米以上，也就是说中国冬季的降水量连人家1/10都不到。所以啊，欧洲这个冬天和中国这个冬天不是一个概念。那么对于滑雪这项运动来说，这个雪质的问题也困扰着中国雪上运动。由于下雪的时候和这雪后的天气不同，所以这个雪质出现了不同的状态。就光这自然雪呀，就分为很多种，有这粉状雪、片状雪、鞘状雪、浆状雪、粒状雪、泥状雪、冰状雪，还有这雨夹雪和易碎雪。这人工降雪的雪种那更多了，加一块60多种。这每一种雪在雪板底下的感受都不一样，所以呢，采取的滑雪技巧也不一样。每个滑雪场不仅雪道不同，而且雪质也有所区别。在咱们中国呀，大部分的滑雪场都建在北方的内陆， 受到海洋性气候影响非常的小，所以咱们中国的雪呀，其实并不利于开展竞技性滑雪运动，特别是高山滑雪、越野滑雪、冬季两项这些古典的滑雪项目上，大多数都是名落孙山。这里边的因素啊是多种多样，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个雪质的问题困扰着中国雪上运动。也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后来把这个滑雪项目的战略重点放在了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两个新兴的滑雪大项上，反而很快达到了世界水平，拿到了世界冠军。而这两个新兴项目的共同特点是可以在人工赛道上进行训练和比赛，受到的自然环境影响就相对比较少。所以中国运动员到日本主要是为了适应这个雪质。李梦华和何振良接上在日本训练的中国运动员，坐着飞机在1月30号上午抵达了美国的纽约。下了飞机之后，中国代表团乘上了纽约到普莱西德湖的汽车。这普莱西德湖啊，坐落在美国纽约州埃塞克斯县阿迪伦达克山谷的村庄之中。这阿迪伦达克山是纽约州东北部的一条山脉，它被视为阿巴拉恰山脉的一部分。由于这个山脉是由地壳断层和长年累月的侵蚀形成的，整个这个面积啊240万公顷，大概有100多个相互不连接的山峰环抱而成，其中有40多座山峰高于1200米。虽然这些山上都是森林广袤，但是有这么几座山，您比如像马西山、怀特费斯山，这些山啊都是光秃秃的岩壁，这都是最后冰川期冰川退去之后在这儿留下的冰器物，从而也产生了许多壮观的峡谷、瀑布、湖泊、沼泽。就在这个山谷里有2800多个形状不同的湖泊，是星罗棋布，这普莱西德湖就是其中之一。这普莱西德湖小镇呢，人口不多，就2600多人，真是朴实安静啊。到了这里，一年四季那真是美景如画。春天湖畔是桃红柳绿，夏季百花映满了山冈，秋天的红叶是漫山遍野，到了冬天白皑皑的大雪可就把普莱西德湖装点的一片素洁披上了银装。这时候中国代表团的成员透过车窗不住地欣赏着窗外的美景，代表团的车厢里时刻都回荡着歌唱祖国的乐曲，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的喜悦之情那是溢于言表啊。可是到了比赛场，所有运动员这喜悦之情马上就没了。怎么呢？他们在适应场地的时候突然发现赛道上这雪呀，就接近于冰一样，就算是久经沙场的这些国手站到这种雪上，也感觉到自己啊连站都站不稳，首先得避免自个儿不能摔倒了，这是所有的中国运动员都猝不及防啊。咱们中国一共去了9名滑雪运动员参加了比赛，他们几乎都是各个项目的最后一名，并且和冠军的成绩那相差出天壤之别了。虽然在出发之前大家对这次比赛也是心里有准备，但是这个成绩说实话大家可真的不能接受。就在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的24名中国选手里边，有13名是速滑运动员，和滑雪运动员相比，这速滑成绩咱们可以说保持的还不错，也曾经夺得过世界性的冠军，打破过世界纪录。在他们当中，这赵伟昌成绩是最好。提起赵伟昌的往事啊，那就是一部冰雪奇迹。这赵伟昌出生在1950年，那个时候，咱们这个物质啊，是十分匮乏的年代，尤其是男孩玩的东西啊比较少，到了冬天， 拿一块木板绑两个铁条穿在脚底下，这就是简易的冰鞋了。赵伟昌也是穿着这个在野外的冰里头跟大家一块玩。单说有这么一天，赵伟昌正和别的孩子在这玩冰呢，有一个人过来了，拍着赵伟昌的肩膀跟他说，孩子，我看你滑这个不错呀，你穿的这个叫什么呀？哦，您问我穿的这个呀，我穿的这个有个名叫华子。这华子呀，就是东北的小男孩对这简易冰鞋的称呼。这个人听了之后点点头，孩子，我看你这滑的不错呀，在这一群小孩里头就你滑的最快。哎，我问问你，你有没有参加过正式的比赛呀？赵伟昌一听就愣了，哟，这还有专业的比赛呢？有啊，我可没参加过，我们只能在这个野地里玩。哦，哎，那你愿不愿意换一双专业的鞋，专业的来去学习这项技术啊？啊，还有专门教这个的学校？有啊，专门教这个的学校叫什么呀？专门教这项技术的学校就叫长春业余体校，在我们这业余体校里头啊，有这速滑班，你愿不愿意来呀？赵伟昌听到这儿之后，那太高兴了，居然还有学校专门教这个，拍着胸脯跟这个人说，我愿意，只要我能进去，我一定好好学。听到这儿，对面这个人乐了，哎呀，太好了，那你跟我走吧。赵伟昌一摆手，哎，别去。说这么半天，您到底是干嘛的呀？哦，你问我呀，我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长春业余体校速滑班的教练。感情这位啊，是一位专业的速滑教练，今天打这儿过，正看见这么一帮孩子在这儿滑冰，一眼可就看上赵伟昌了，心说这孩子穿这么一个简易的冰鞋都能滑成这个样子，这要是带到业余体校速滑班来，换上专业的冰鞋，经过科学的训练，这孩子一定能出成绩啊。赵伟昌跟着他进了长春业余体校，不久之后又进了吉林省速滑队，开始了专业的体育训练。可是那个时候国内很难见到有室内冰场，这一年到头只有冬天这么几个月有机会在冰上训练。位于长春市的胜利公园，到了冬天呀，这儿就是天然的一个冰冻湖，赵伟昌就在这儿进行训练。你在这儿训练，那还有别人在这儿玩呢？为了不受打扰，赵伟昌经常凌晨四点就在这儿开始进行训练。您想想，寒冬腊月凌晨四点，那是这一天当中温度最低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条件，赵伟昌愣是咬牙坚持下来了。到了七十年代，赵伟昌可是中国速滑跑道上的巅峰人物啊。1975年世锦赛上，赵伟昌获得了男子500米银牌，从此之后连续11次夺得全能冠军，26次打破全国纪录。可以这么说，赵伟昌是中国冬奥发展的亲历者，他亲眼见证了一代代冰雪健儿的成长与光荣。就在1980年2月13号，当全国人民正准备欢度春节的时候，时年30岁的赵伟昌来到了人生当中最高光的时刻。作为冬奥会旗手，亲历了中国冰雪健儿第一次踏入了冬奥会开幕式的主会场。他为什么能成为旗手？前几回书咱们给您说了，因为当时咱们国内冬季运动起步比较晚，开展的项目当中速度滑冰是最拿得出手的，而且赵伟昌在这个项目当中成绩最为优秀，所以赵伟昌被选为了当之无愧的旗手。可是初登冬奥现场的兴奋很快就被现实打破了，在速度滑冰男子500米、1000米、1500米这些项目当中，滑出国内最好成绩的赵伟昌最终均列在20名开外。

只要999元。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啊，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我爱广播操。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爱广播操》。在我们这个小节目里，邀请到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第九套广播体操编创组副组长、第九套广播体操口令员张平张老师，和大家分享广播体操的产生由来，以及从第一套到现在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发展历程，还有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分解展示以及易错误区。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第15集。 大家好，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广播操第二节扩胸运动容易出现的错误以及纠正方法。扩胸运动我们来分成两部分来讲，今天先讲第一部分，下肢的动作。那么在扩胸运动一共是四拍的动作当中，我们是出现了8个动作，也就是说在这节里边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那我们现在先展示一下扩胸运动的完整的动作，大家先看一个八拍动作，来，预备，起，一搭二搭三搭四五搭六搭七搭八。好的，那扩胸运动呢，它是一拍两动的动作，所以在四拍当中我们实际上做了八个动作，所以呢给这一节动作增加了难度。首先我们双手叉腰，保持立正姿势。那么第一拍应该是擦出去，直腿的出去，然后落地成前弓步。然后第二拍以前脚掌为轴转身成分腿站立。然后第三拍再转回到前弓步。第四拍蹬地收回。然后五六七八是反方向。这是正确的动作。那么错误的动作，首先第一不是直腿的出去的，是先屈着膝盖才出去的。好，实际上这样的动作出去是不对的。好，收回来。还有一个呢，在屈腿出去然后脚后跟先落地，这个动作也是不对的。好，这个是错误的动作。那么正确的动作大家再看一遍，直腿出去前脚落地成弓步。好的，第二个容易犯的错误是脚尖先离地了，然后屈腿拿回来的，所以呢这个动作看上去就不是体操的动作的风格。所以我们再把正确动作再做一次啊，来，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停。那在这一节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是在做向前弓步的时候直腿落在两脚中间的位置，然后再做转身，不要像。 热爱平凡生活，成就不凡品质，身份就是做自己。中粮安达露西，有身份的橄榄油。 一糖瓶双滴剂比零蔗糖更无剂，三元一糖瓶提醒您控制糖分摄入，关注身体健康，畅享酸奶美味。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首农食品节又来啦，12月3日起在超市发火热进行古传麦熏粉、三元一糖瓶等20余个品牌产品优惠享不停。 炸鸡、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老李，供暖器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 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 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 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 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器，我行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惊，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受高空槽影响，今天本市东部仍有雨雪天气，下午天气逐渐转晴。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东部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有小雪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七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一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山区由于降雪道路湿滑，可能出现结冰，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七到零下一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三，天气干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五，体感寒冷。今天午后天气转晴，晒太阳气象指数为三，比较适宜户外晒太阳。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密集来袭，实际流量一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一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7。